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歌曲《我可以》当中，以年轻人古灵精怪、天马行空的想法和创作力，诠释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。歌词当中写道：“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”浪漫歌词也不乏让告白更添一丝甜蜜。一起来听到《我可以》。 我听下得好安静，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？幸福真的不容易，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。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，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是因为你。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，

我不是在等你，我只是在等爱你的心思，在某年在某月在某个波澜不惊日子里刻单数间风景，千般万般熙攘过后，字里行间任我两望相对，是他恰好钻进了你的心里，堵住了那片空白，才发现没有他生命变得如此煎熬。你认真地说你喜欢没闲茶，依然自得地收起别的红玫瑰，你温柔地说你眷恋我，然后迫不及待地就像寒夜里那冰冷的雨滴一丝丝的在意，我失去了你。他恋了脱身了结束了心碎了突然想你了，想索去怕失去，在原地星空去放过自己，时间会是岁月刺痛我伤疤，就当我不曾出现，你也不曾遇见。我爱你，你爱他，最后我终究自食其果，陷入了你的骗局。你好好照顾他，今后我四海为家。真的说你喜欢的山茶，依然自得的收集别的红玫瑰，你温柔的说你眷恋我，然后迫不及待的爱别人、yeah、你给我的感觉总是患得患失，你送我的花儿也慢慢凋谢，你说你有多爱我却消失不见，错乱傻傻都还沉浸在你我的梦。